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1932年到1940年间，在我国东北至少有17次战斗是赵尚志将军指挥的。那么这17次战斗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战，地点为奉天省海龙县第二区。时间，此处时间为发生战斗与日伪军针对这支抗日武装前后讨伐的总时间，即1934年6月7日至8月9日。中方部队赵尚志等指挥，兵力150，日伪部队关东军伪山部队，日伪海龙警察队。战斗情况，此前1933年日军曾以伪满警察队讨伐海龙县内的抵抗武装，在海龙县小杨树河子、东风等地发生激烈战斗。日军记录东兴县警察队长横山真三等14人战死。此后抗日联军在当地组织武装对敌进行骚扰作战，似因此日方发动了这一次讨伐作战。双方伤亡情况，日军在讨伐中至少阵亡8人，未发现我军伤亡。短评，很不幸，这一次日本人肯定搞错了，奉天省属于南满，而赵尚志主要在北满活动。1934年5月，赵尚志刚刚率部在黑龙江攻破五常县城，不大可能一个月内就跑到辽宁省来。和日军作战的应该是王仁斋的海龙游击队，隶属于杨靖宇的独立师。推测日军发现抗联活动，因此前来讨伐，抗联不断地以袭扰方式打击日军，自己却毫发无伤，还顺利地完成了扩编部队的任务。对于王仁斋，满洲国警察小史当中记载，他1936年1月曾率部约150人在昌图和铁岭、兴津、梨树等地活动， 与日军小田、高山、和田、木村各部队发生战斗，毙敌至少25人，自己只损失了10名官兵。第二战，地点为奉天省昌图县第六区，时间1935年8月25日至9月9日，中方部队赵尚志指挥，兵力700，日伪部队关东军昌图县驻屯军山本队、日伪县警察队。战斗情况，日方记载昌图是辽北遭到抵抗的重灾区，早年在这里活动的是报号老三省的部队，1932年有2000之众。1934年日军曾在昌图永乐村与抵抗军爆发激战，阵亡7人。1935年此地有报号的抗日武装还有中战员青山、福字、焦地宽，曾与日军铃木、宫崎等部队在杨家窝等地交战，日军记录阵亡3人，抗日武装方面阵亡者达130人。虽似有夸大，但也说明这些部队战斗力不佳。本次讨伐，日方记载抗日联军在当地组织武装，日军似接到报告故发起讨伐。双方伤亡情况，日军在讨伐中至少阵亡5人，未发现我军伤亡。短评，估计又搞错了，昌图属于辽北，虽然和赵尚志活动区近了一点，还是有距离的。1935年赵尚志正在和李延禄的第四军讨论分河问题，不大可能跑到这里来，昌图似乎当时没有抗日联军的队伍，和日军作战的部队不可考，两回都不大靠谱。那么还有没有靠谱的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战，地点为邦江省五常县二道河子，时间1935年1月1日至4月7日，中方部队赵尚志指挥，兵力300，日伪部队关东军、日伪警察队和伪满军混合部队。战斗情况，此前一年五常战斗不断，日军自曝这一年在五常阵亡61人，抗日联军连续在五常、巴彦与日军展开战斗，日方并记录这次讨伐以后，日军关东军野木齐部队在五常、一面坡等赵尚志根据地地区继续发动新的进攻，和使用四海、北东、东洋、滚地雷、根山等报号的部队连续交火。战斗中，日军总指挥野木齐部队长战死，部下阵亡至少29人，被俘的伪政权人员包括朝鲜人超过150人。双方伤亡情况，五常县井左随田三次郎以下被击毙至少15人，未发现我军伤亡。短评，这一记录比较靠谱。说这一仗比较靠谱，因为当时赵尚志已担任抗联第三军军长，在哈东地区指挥第三军开展反对日伪军春季大讨伐斗争，取得胜利。6月中旬，赵尚志曾在二道河子南部主持召开义勇军首领会议，研究部署作战计划，这里的确是他活动的地区。不过实际上可能战斗最激烈的应该是诸河，这里才是赵尚志的活动中心区。日军尽管总指挥在战斗中被打死，毕竟兵力占有绝对优势，赵尚志于是率主力前去会合下云街，开辟松花江下游根据地，留守在哈东地区的部队在年底损失殆尽。赵一曼就是在这一阶段战斗中被俘的。第四战，地点为邦江省宾县大白石岩，时间1936年4月19日至4月25日，中方部队赵尚志和九龙、德胜共同指挥，兵力100，日伪部队不明。战斗情况，交战。双方伤亡情况，日军阵亡至少2人，未发现我军伤亡。 短平。当时赵尚志已率部前往汤原一带会合夏元阶，直接指挥的未必是赵尚志本人，或许是义勇军九龙和德胜的部队借赵尚志的威名来吓唬鬼子。奇怪的是，九龙和德胜都是虎林那边的杆子，跑到边线来似乎距离有些远，其中有何奥秘就不得而知了。第五战，地点为邦江省阿城县第三区，时间1936年4月26日至5月11日，中方部队赵尚志指挥兵力200，日伪部队阿城县警察队。战斗情况，抗日联军袭击了该处的伪自警团，双方伤亡情况，日伪军阵亡人数不详，警察被解除武装释放者20人，俘虏80人，我军阵亡25人，日伪军反扑中夺回俘虏15人和部分武器弹药。短评，当时赵尚志已率部前往汤原会合夏元阶，有记载这段时间他曾经在通河歼灭日伪军100余人，但通河与阿城之间还隔着一个木栏，赵尚志这个时候出现在阿城比较诡异，特别是阿城已经到了哈尔滨近郊，连缴械带活捉100多敌人，这个仗无论是谁打的都足以给日军带来巨大震动。从伪警察的表现看，这也可能是抗联策应伪警察的一次起义。无论怎样，看来此次抗联起初进展顺利，但是在撤退途中被日军追击，遭到一定损失。第六战，地点为邦江省木兰县大平河屯附近，时间1936年5月13日，中方部队赵尚志夏云阶指挥兵力700，日伪部队滨县治安队。战斗情况，就在13日前一天，九红部队100人马袭击了木兰县西部的伪警察署，活捉5名警察。13日的后一天，九江和东来部队400人在木兰县东洋河与日伪混合部队爆发激战，而13日这一天，抗联袭击了大平河的日战村屯，切断电信线路，炸毁桥梁，进行宣传活动，双方伤亡情况不详。短评，大平河屯因为太平河，这一战没有问题，的确是赵尚志指挥的。赵尚志的年谱当中记载，5月13日袭击木兰县太平河屯集团部落，破坏附近的通讯线路和桥梁。而根据赵在各路抗日武装中的威望和作战习惯，九江、九红、东来等部队应该是与其结盟配合行动的山林队或义勇军。这是赵尚志打开新区局面的一系列战斗中的一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第七站，地点为邦江省东兴县西河镇附近，时间1936年5月16日至5月25日，中方部队赵尚志等指挥兵力600，日伪部队关东军伪满军日伪警察队，还有一部分自卫团。战斗情况，5月14日日军结束了在木兰县东洋河和九江东来的战斗以后，抗日联军以携带机枪的部队袭击了西河镇的日战村屯，5月26日又袭击了下乡视察的日军木兰县参事官一行，双方伤亡情况不详。短评，东兴即今天木兰县东兴镇，其东部清风岭为抗联重要据点，也是赵尚志第三军的活动区域。1936年李兆麟将军曾率部从清风岭向西进攻木兰、东兴、 巴彦等。西河镇这一战斗是赵尚志指挥。其年谱当中提到，5月20日左右，袭击东兴西河镇伪警察与自卫团武装。第八战，地点为邦江省宾县以东地区，时间1936年6月2日，中方部队赵尚志、战山吼、张连科，兵力100。日伪部队，日伪宾县警察队。战斗情况，抵抗武装袭击了一个由警察队驻防的村镇集团部落，并且带走9名俘虏，其中之一是当地的日本小学校长。双方伤亡情况不详。短评：赵尚志年谱当中有联合义勇军袭击了大河堰伪警察署，时间为6月1日。考虑到日军可能第二天才得到消息，赵尚志袭击的村镇应该就是大河堰。这一战可能是为了报复日军5月29日的一次攻击。那次宾县警察队在宾县朝阳河与报号九胜四海和告文的义勇军发生战斗，九胜和四海在战斗中阵亡。奇怪的是，九胜和四海都应该是辽宁的义勇军，怎么会战死在吉林呢？此外，此处的常连科推测实际是后来的东北抗联三军三师师长张连科。第九战，地点伪邦江省木兰县太平桥附近，时间1936年6月5日至6月13日，中方部队赵尚志，兵力250人，日伪部队不详。战斗情况，袭击了一个由警察队驻防的村镇集团部落，占领以后将其烧毁。双方伤亡情况，日军死3人，我军无伤亡记录。短评：赵尚志年谱当中有6月12日攻袭木兰县太平桥集团部落，解除自卫团武装的记录，因此这次战斗应该是赵尚志指挥无疑。值得一提的是，从满洲国警察小史来看，很可能随后赵尚志部队遭到了日军针对性的讨伐，时间在6月14日到27日之间，并且在木兰县百渡河和日军发生了激战。日军不但出动了陆军，而且出动了海军的炮舰广宁号、炮艇小英号，以及伪满江防舰队的江平号及其陆战队。战斗中，日方统计我军损失20人，而日军仅有2人阵亡。有趣的是，日方记录显示，战斗中伪满炮舰江平号似乎和赵尚志部队有默契或合作关系，有反正迹象。而有资料记载，抗联和义勇军合作，1936年曾在木兰夺取舰炮2门、机枪2挺，与江平舰有没有关系就不得而知了。第十战，地点伪邦江省木兰县三轩屯附近，时间1936年7月30日至8月2日，中方部队赵尚志，兵力400，日伪部队涩谷部队小谷队。战斗情况，双方发生战斗。双方伤亡情况，日军死1人，我军无伤亡记录。短评：地点有误，三轩屯应为三千吊屯。赵尚志年谱当中有7月30日指挥远征部队在木兰县三千吊屯与日军涩谷部队小谷队交战的记录，这次战斗也是赵尚志指挥无疑。战斗推测是双方周旋中一次遭遇战。第十一战，地点为邦江省木兰县广利屯附近，时间1936年8月3日至8月13日，中方部队赵尚志、李化民，兵力500，日伪部队、日军、伪满军各一部， 战斗情况，双方发生战斗，双方伤亡情况，日军死一人，我军无伤亡记录。短评，李化民，史一军先生怀疑他就是经常在赵尚志身边报号一抹脸的首领。李化民，义勇军出身的抗联将领，曾担任北联军副总指挥。满洲国警察小史提到，7月26日到7月29日，李化民率部200人在木兰、巴彦等地活动。29日，袭击了日军的一座集团部落，击毙日伪军警8人，击伤8人，活捉15人。史料记载，8月3日，东北抗联赵尚志与李化民部500多人，在黑龙江木兰县南利马屯，或为广利屯之务，与日伪军激战。赵尚志年表当中也有八月上旬率队在木兰县广利屯与日伪军交战，此战为赵尚志指挥无疑。推测赵尚志是在接应李化民的时候和日军发生的小规模战斗。第十二战，地点为邦江省巴彦县张家港，时间1936年8月14日，中方部队赵尚志兵力200，日伪部队涩谷部队桑园队。战斗情况，双方发生战斗。8月17日，邦江省警务厅警官长盘加三郎被击毙。双方伤亡情况，日军不详，我军牺牲23人。短评，赵尚志年谱中有记载，8月14日至17日率远征部队西向巴彦前进，在张家港与日军涩谷部队桑园队激战，击毙伪邦江省警务厅长长盘加三郎。此战是赵尚志指挥，但长盘的职位没有厅长那么高，他是神奈川县出身，级别是警长。不过因为长盘属于警务厅派来督战的直辖官员，属于上面派来的钦差大臣，所以他被击毙肯定给日伪军士气带来较大打击。第十三战，地点为邦江省庆城县东方和东兴县新民镇，时间1936年10月1日至10月27日，中方部队赵尚志兵力200，日伪部队日军山田部队伪军一部。战斗情况，在新民镇发生战斗，日军看准时机袭击了正在庆城附近扩充队伍的赵尚志部队，造成较大损失。双方伤亡情况，日军自称阵亡一人，我军牺牲42人，损失马匹10匹，另有10名被俘敌军逃脱。短评，此前一星期日军也是以奇袭方式奔袭了五常、哈黄塘、宾县王姑寨、宾县白圈沟等抵抗力量据守的营地，给双龙、金德、占山红、吉凤、四海等部队带来较大损失，共造成抵抗部队46人阵亡。这一次连赵尚志也着了道，看来是日军在实验新战法，而抵抗部队在适应过程中难免付出代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么多场战斗，一个威震敌胆、勇名赫赫的赵尚志的形象被铭刻在东北抗战史册中。除此之外，赵尚志还有哪些壮举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